6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40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”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海边钓石欧盟远，松下齐声贺梦回，多少旧题诗句在，碧沙笼底任青苔。列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欧陆之盟。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这么户人家啊，住在海边，以捕鱼为生，一家人呢算是过着平静的日子吧。这家人家呢有这么一个小儿子啊，7、8岁，正是贪玩讨狗嫌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海边啊，除了些个沙石啊、贝壳啊，他没什么好玩的东西。你再加上附近呢就他们一家人家，所以说这小孩啊非常希望有个朋友和他一起玩啊。一片汪洋红日初升，但说这个小孩子光着个脚丫走在一片沙滩之上，低头挖沙子，这都是孩子爱玩的呀。他是想干嘛呢？从其中啊找这么几个贝壳玩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爸爸扛着个桨，挂着网，正要去上船出海。 哎，干什么呢你这是？ 爸爸，我在挖沙子捡贝壳。 捡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当心涨潮了把人冲到大海里了。 不捡贝壳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真没有意思。 早点回家， 早点回家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啊飞过来一个鸟来，名叫啾啾啊，甚是好听。小孩看完之后，哎呀高兴，喜出望外。这小鸟果然是应声而去，落在了他身旁。一看啊，这是一只海鸥。 小鸟，小鸟，你快快来，叫声啾啾好愉快。啊，不对，你的叫声太美了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呀，小鸟。 我也没听过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上又飞来一只鸟，那鸟的头上还挂着一个彩鹰，显然呢，这是一只鸬鹚，也落在了它的身旁。 小鸟，你太漂亮了，简直就像个公主。你会唱歌吗？好听，来，你们唱歌，咱们一起跳舞吧。真高兴，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明天我还来陪你们玩。咱们一起丢手绢好不好？小鸟，再见了。 小孩说着，不依不舍地回到家中。啊，在这个屋子里呢，挺昏暗，又赶上呢已经黄昏，这小孩就边摆碗筷边唱歌，啊，很高兴嘛。说着又点上了一个小煤灯，边走还边跳。 哎，孩子，看你这几天太高兴了。 当然了，爸爸，这几天高兴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。 哦，有什么高兴的事啊？跟我说说。 我最近交了两个好朋友，我们玩的真是太愉快了，我们在一起唱歌啊，跳舞啊，我们还丢手绢呢。 嗨，就是那些鸟，那算什么朋友？ 哦，爸爸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些鸟可灵着呢，叫它到我手上来，它就会来。我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我们还一起唱歌跳舞呢，爸爸。你说这多有意思啊。 哎，你让他上你手上，他就上你手上。 对啊， 你给他抓紧，你抓紧给咱到市场上卖，保证能赚大钱。 不，那我们就是坏人了，不能这么干，他们太不仁义了。 哎，他们是鸟，懂得什么仁义不仁义啊。卖了吧。啊， 不行，我不让爸爸卖鸟。 我不卖，在家玩玩总可以吧？ 好，可是爸爸，你得跟我拉钩。 好，跟你拉钩。 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不许变，好。 第二天，这小孩果然呢捕走了一只鸟，其他鸟呢都飞向了天空，飞得高入云端。从此呢，这小孩又成了一个孤零零一个人了。他望着天空一去不返的鸟儿啊，哭着说，我不该听爸爸的话，这鸟是人类的朋友，他帮助人类创造福祉，但是呢，你要是伤害他，就再也不给你交朋友了。古人呢，就用这个故事啊，去教育后人要爱护动物，讲求众生平等，即便是动物也要爱心善待。这鸥鹭之盟呢，就是人和动物之约，看来对生灵的大爱也是古已有之。不过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鸥和鹿的象征意义变成了高人隐士，那么这个鸥鹿之盟呢，可也就有了新的含义。 正经小贴士，鸥鹭之盟是什么意思呢？ 鸥鹭之盟表示高人与鸥鸟和鸬鹚为友，比喻高人隐退，回归自然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令行禁止军中言，纪律条条在眼前，可怜一般女娇娥，成就孙武复皇权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克己奉公。 说的是东汉时候一位清官的典故。这位清官啊，名字叫做季尊，他是东汉初年的颍阳人。季尊从小喜欢读书，知书达理。虽然说出身豪门，但是生活上是很简朴的。他的故事呢，和光武帝刘秀有关。在公元24年的时候啊，那会儿刘秀啊还没有称帝呢，这季尊呢就已经来投奔刘秀了，啊，是云台36将当中的一位啊，被刘秀收为了门下的小官。后来他随军转战河北，当了军中的执法官，负责军营法令，任职中。在任职当中啊，他是执法严明，不徇私情，为大家所称道。话说有这么一天，在河北军中大营，这刘秀啊正躺在一个椅子上边休息，仆人阿奴正在给刘秀按摩肩部。这刘秀是紧闭双眼，感到按摩的舒适。 是大点劲，哎，这样我感到筋骨更加的爽朗。哎呀， 是我给别人按摩，别人总嫌我用劲太猛，只有大王您夸我越猛就越好，因为大王是要在阵前指挥三军打仗的，所以要求猛一些。 哎呦，这孩子啊，说话越来越招人爱听了。哎，长此以往啊，都离不开你了。 谢谢大王关照，奴才愿意终身侍奉大王。 我听说最近季尊大人找你的事 啊。是，他说我杀了弓奴阿娇，应该说那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自杀，而且他是个奴才，死就死了，干嘛没完没了的追查这事儿啊？ 哎，季尊这个人呢，我打过招呼了，我说阿奴是我身边的人，是个少不了的人，季大人手下留情，能通融就通融一下，他要再找你，你可得当面认罪，以孝感人啊。 哎，是，谢谢大王关怀奴才的事儿。 话说这时候季尊正在营房工作，干嘛呢？正查看案卷呢。 禀大人，门外有一老妇人头顶大状，哭喊不停。 叫老妇人进来，说本大人我要见她。 是。 大老爷呀，小民冤大难 伸。把这老太太给我弄出去。是，出去。 我这有冤， 有冤就好好说啊！行了！哎呀！大娘啊，哎呀！您先别哭，坐下，您先坐下。 哎，凳子好硬啊！我这女儿哦，名唤阿娇，今年刚15岁呀、啊。原本送到宫里伺候大王的，却叫宫奴阿奴给抢跑了、啊、为了灭口，他把我女儿生生给逼死了，望大老爷为民做主啊。你哭啥呀？ 我实在受不了了。 我这个是事实。 老太太了，哎，夫人，您歇会儿，您歇会儿。这事儿啊，我已经调查结束了。 啊， 确实是个小流氓所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铁案如山，应该是杀人者偿命，这是绝无旁贷。 谢谢大人为我伸冤报仇啊！ 可以。 快报仇啊！ 哎，是，阿奴这个奴才呀、啊，有个皇帝的保护伞，叫我用300两纹银去通融此案。300两纹银我拿不出手啊，我羞于在夫人面前说软话呀。我季尊为军中法官，与法何用呢？这300两纹银，就算我季尊赠与老妇人的。帮你打点生活，而阿奴小儿嘛，侍卫 在。 给我捉拿阿奴小儿夜明正身，绑赴法场，是斩首示众。 是， 老夫人，你拿了这300两纹银，快快逃命！我季尊斩了阿奴，就是得罪了皇上，皇上就要拿我季尊问罪，我知命抗命，尽在斩首之列。我身为法官，为护法而死，光荣无限。夫人，请。 啊，好。 大人，主公有请。 中军大营，刘秀在室内是来回走动，似有怒不可遏之势。季尊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。大王，唤我何事啊？ 跪！把头低下来。 不知臣何罪之有？ 都， 这就要死。 我怎么告诉你的？阿奴这个人对我伺候有道，我整天只会打仗，劳累不堪，许多人伺候我都不满意，唯独阿奴是我中意的奴才。我再三的跟你说过，在他母亲撞上你通融一下，我还给了你300两纹银作为通融费，你怎么阳奉阴违，也不通知我，竟然将阿奴推出斩首？你这胆子也太大了点了吧。 我是个军中执法之官，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，只要证据该判死，我从不容情。我判过死刑不下百人，从来未向大人陈述。 这阿娇那死的就是个奴才， 按大汉律例没有奴才和主人之分，就是按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也该杀人偿命，没有什么奴才和主人之分。 住口！你顶撞为王，斩首示众。 大王，我明白这种后果，我是判处死刑，可是我执行的是大汉律例，作为一个法官，为维护大汉律例，我死而无怨，为维护大汉律例，我死得光荣有益。 好，那今天我就成全了你，让你去死。 我死之前要敬告大王，大王常常叫我们严明军纪，我本来就是按大王的要求去办，只有坚守法令，上下一致，大家才有法可宗啊！只有言行一致，号令三军才有威信呢。你不是杀一个季尊，你是杀了军中法令。这季尊一死，军中法令混乱，我们兴汉之战是出路何在呀？ 好你个季尊啊，你敢面顶大王？顶得好。 嗯， 顶着大王我是羞愧满面。好，我封你一个正鲁将军，再加个颍阳侯，也算你顶撞有功。 季尊为人廉洁，为官清正，处理谨慎，克己奉公，受到了刘秀的赏赐。但是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之人，他生活简朴，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，即使在安排后事的时候，他仍然嘱咐手下之人不许铺张浪费，只用牛车装上自己的尸体和棺木，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即可。季尊死后多年，汉光武帝刘秀仍然对他克己奉公的精神十分怀念。这个典故源于《后汉书·季尊传》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克己奉公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克己奉公意思是约束自己的私欲，以公事为重，比喻一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一心为公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要学习疼爱自己。